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哎呀，每到这个十一黄金周，我心里就特别不平衡，因为每次看到别人都在晒去哪儿去哪儿，就是一个长假哈，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可以有什么深度游啊之类的。但是香港这个每年十一黄金周，它没有什么黄金周，它也就一两天。今年我们是放两天假。而且我觉得这个十一国庆节哈，对于香港人来说应该是非常不平凡的一次国庆节。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是不是香港觉得已经不太适合游客来这边旅游和购物，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星期天的凌晨一点多钟占领中环行动是宣布全面启动。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哈，看到微博上微信上流传的一些图片，一些电视新闻的画面的看，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充满了一种斗争甚至是革命的气味。警察用催泪弹，防暴警察也已经出动了，跟这个市民基本上是对峙啊，两方对着干。所以你看到什么中环啊、金钟啊这些传统意义上香港最心脏最核心的地方，在占领中环刚爆发的第一天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有人就很紧张说，哎，香港你们是不是要戒严啊之类的。大家也别那么担心哈，只是有几个站可能这个交通一度是受阻，但是总体来说整个社会还是在正常的运行。像我们住在新界大埔这边没有任何的影响，大家该干嘛干嘛，只是可能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哈，就多了一些从前你可能不太愿意去涉及的政治的话题。所以这个十一黄金周哈，很多人可能感觉到身上有一股寒气啊，这是香港的一个气氛。可能很多人趁这个时间想要去出游，我觉得不想待在香港这个地方。 而且以前吧，就是这两年来自由行的旅客涌进香港，对香港的经济特别是零售业旅游业的拉动还是挺大的。 对， 但是呢你看香港人也有很多人觉得内地旅客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抢购一些商品啊，然后一些不排队不环保啊，也有很多的抱怨。但是你看这次战中确实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影响到香港的经济，因为你不稳定，可能一些旅客原来打算来香港玩，现在担心安全问题就不敢来了。也另外也是因为吧，这些年其实本身香港的旅游业就在走下坡路。 对， 确实也是因为大家特别是内地旅客哈，这个出境旅游的一些选择也更多了，很多人已经不再觉得香港有什么新奇啊，或者有什么很大的吸引力啊， 对， 都转到什么欧洲国家去北美玩，就是越来他们的选择越来越多，消费能力也越来越强。 其实我在想的就是你看近期啊，一般的这个团体游当中有一项就是这个珠宝要买，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在五一的时候已经比去年下跌了约10%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前些日子正好我有朋友他是团体游，他过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第一天的这个第二站就是到珠宝公司去买珠宝。当他不买的时候呢，可能会真的会有一点被嫌弃的感觉。所以其实这种拉动的方式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团体游的一种弊端。那么现在很多开放了香港自由行之后，很多人愿意选择香港自由行的一个状态来去游玩。那其实我的有的朋友啊，他反倒觉得哎，十一来香港也是不错的，因为他正好可以相当于一种政治游，他可以来看一下最近的一种变化， 凑热闹。 对， 但是前提我觉得一定得注意安全。所以你看这个时候哈，就给香港从事旅游界的人士，可能要给他们一些警号。你说香港现在旅游下滑，就是来香港玩的人数下降，这个从今年初的时候就一直在说。所以呢你说这些所谓的寒冬吧，大家可能也有做好一些心理方面的准备，就包括 去年我们谈论过，就是大陆有一部旅游法，它的颁布之后呢，对于这些所谓的低价团，强迫购物的，它是有一些明文的规定，就如果被发现哪些导游或者哪些旅行社在做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非常不正当的一个营销的手法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很强力的一个处罚。但是我就觉得，你看，盛伟讲的，就现在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它其实根本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消除的这么一个状态。你会想，它会不会中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利益链呀？就或者大陆的整个市场，它其实对于香港的一个旅游的需求，它还是传统的，买什么化妆品，买电子产品 ，iPhone 这个六什么六 Plus， 你基本上是要靠着这个就发一笔横财，或者就是买什么珠宝，就是它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但是是不是咱们可以开发一点新的东西？你像政治，好，我带你去港大，去什么中文大学，去哪个博物馆，去大家去来见证维多利亚公园，大家知道，哎，香港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它是一个什么游行之都，它什么占领中环，这个一路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我觉得这些观念上、意识上，或者你知道在大陆的边陲有这么一个从海港发展起来的城市，它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这个步伐跟大陆有这么大的区别？我也觉得它这个其实是很多大陆人是感兴趣的，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团体要去挖掘这个。 是，其实对，我今天上午也采访了一名在北京的哈，从事出境和入境旅游非常多年的一个资深的旅游从业者，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就是好像这个现在还是存在这种以低价团来吸引人来报团，然后再通过一些什么购物的回扣啊，一些旁门左道吧，来变成旅行社这个利润哈，反正会也会引起很多的投诉啊，一些纠纷什么的。然后我也问他说，这两年是不是随着人们这个经济能力的提高，这样的这个现象会有所改变呢？他也讲了一下他所观察到的，就是说老百姓其实还是存在一个大部分的人还是在一个很初级的一个出境旅游的阶段，对他们来说还是非常的有价格的敏感性的，所以当他们在非常就是比较在意你这个团费是多少的时候，那因为市场这样决定了，一些旅行社不得不靠低价来吸引游客。 我前日子正好跟就所谓的这个父辈级的一些中国大妈们见了一面，在他们匆忙的一种这个团体游的过程当中见了一面。那么其中有一天呢，我陪他们去逛了一下之后，他们说再也不来了。 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这些东西在北京也可以买到呀，在上海也可以买到，为什么 要来这买呢？就是光是购物都没有什么优势了。 好像没有什么优势，他们是说没有啊。我说我后来为香港辩解了一下，我说其实呢，你可能是这个团体游，你是按这个常规路线走的，你可能没有感受到一些香港的其他部分，你比如说你 市井文化呀， 对呀， 一些什么海岛风情啊之类的， 对啊，他没有感觉到。我说你们下次可以再报一个高端游，也许能感受到。 哎，我真是觉得香港现在的旅游这个越来越缺乏竞争力了哈。我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我记得是2005年，那会儿，哎呦，刚刚大学毕业，好像也没有怎么见过外面的世界。来了香港之后，真的觉得是购物天堂，买了好多的东西回去，然后觉得一个是货品这么丰富，第二个价格相对来说比北京、上海都要便宜很多，所以觉得香港那趟来的特别的开心，很值得。但是后来我也有机会去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特别是你再比一比美国的奥特莱斯。你就会发现同样的东西在香港的价格可能是美国奥特莱斯的好几倍，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香港真的是从购物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强的竞争力，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确实也有机会去到像美国呀其他的地方去玩。反倒是我这次来香港之后，真的觉得香港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我出去玩的地方。但是也有朋友跟我说，你可以去学潜水啊，到香港的一些海岛上去玩啊，那些深度游的才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也觉得如果说能够就是开发一下这样的深度游，去那种休闲的然后体验的这种，可能更有意思一些。 深度游体验式的可能是以后大陆就是旅游行业的一个趋势。刚才小磊说，我们也是访问到了一位在大陆从事旅游业多年的一位资深的管理者，他叫做岳苗。好，我们来听一下岳先生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旅游行业的。三立华新闻稍后见。 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维， 我是小雷。 说到这个旅游哈，现在这些人的，尤其是年轻人，我觉得咱们这一辈年轻人，大家对于旅游的这个期待和策划的要求越来越高，就是不是单纯的说我去那好，照相，买东西就完事儿了，就大家更希望是有一个可以体验，就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方式的这么一种旅游的方式。好，刚才我们说要来听一位资深的旅游业的从业者，他叫做岳淼，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样描述这个行业的新变化。 我们以前经常在媒体报道上看到，有一些旅行社用低团费甚至是零团费来吸引顾客。那么这样的旅行团，它的主要利润来源必然是靠购物回扣啊这样的灰色收入，也是引起过不少的纠纷。那现在这种现象还在旅游行业中普遍存在吗？另外呢，我也知道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法规和政策，禁止像这种强迫购物的行为。那么对这个行业的发展有没有起到一些比较积极的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呢？ 至少从国内的旅游发展现状来看，这个问题是一个有志不遇的顽症。从目前来看，不管从国内游的角度还是从出境游的角度，可能出境游呢稍微的好一点，因为牵扯到境外的接待与安排，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国内游，尤其到香港、港澳游，都会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主要的产生的原因呢有两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整体的旅游消费层面，或者说我们整体的旅游消费群体有它的局限性。 局限性体现在哪个方面呢？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尤其是实行了每年的公休制。就是说十一、五一、春节啊，这个长假是集中休假的制度，那么导致了第一，想去出行的人呢，他会把时间局限在这几个集中地区，集中时间段，导致旅游资源的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之内的供不应求。第二个，我们的整体的旅游消费理念和消费水平现在还属于一种初级阶段。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举个例子，可能他某一个人，他在一生工作当中可能到了退休前后的几年才有时间去打理自己的旅行计划。那么在他在打理自己旅行计划的时候，他第一要考虑到自己的收入，第二要考虑自己的时间，第三要考虑到这个地方值得去还是不值得去。他不管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对他吸引或者真的对他有意义，那么他觉得我花的尽量花很少的一部分钱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这个市场上消费群体80%左右的人都是停留在这个概念上去旅游的。在这种以价格形式为主导的业务操作环节上建立起的业务模式，就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了一种以价格为第一吸引人的销售手段的竞争当中。这种竞争势必会导致我们在旅游操作的各个环节当中有一些灰色的收入，有一些不公平的这个手段，有一些不被市场规律所认可的操作模式，就会在这个当中自然的就产生了。所以国家在去年的11出台了旅游法，也是为了规范我们整个旅游市场和旅游操作行为的一种指导性法规强制性的这个业务规范措施。但是 任何法律法规任何制度的出台它都有一定的磨合期， 嗯， 在这个磨合期里边就会出现产业的整合，行业的内部操作规则的一些靠市场来把它引向一个正确发展的道路的一个过程。 嗯， 当然还根据我们整体的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我们整个在旅游产业当中信息化的普及程度有很大的关系。 嗯，您观察到的哈，这些年旅游的人群呀、目的地还有旅游方式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出境游的人群从前几年的老龄化逐渐的转向呢向年龄轻的层次来过渡、 嗯、 那么逐渐的从大的团队游向小的团队游变化，逐渐的从包价旅游到定制化的旅游在逐渐的转化，尤其现在在东南亚各国已经有这种高端旅游的出现啊，高端服务的出现。 嗯，这种高端的定制旅游都会去到一些什么样的地方，玩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呢？您能不能具体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到阿尔卑斯山滑雪， 嗯， 到这个非洲的大草原里边去探险，专门有人喜欢去自驾， 嗯， 还有呢有些艺术型的团体呢喜欢去搞一些摄影团、博物馆参观团，还有一些美食品味团，这些呢都是一个这些都是针对一些特定的项目作为旅行的整体目标去完成的。 我之前采访岳先生的时候，我跟他说，现在大家就是越来越有这个经济能力，也越来越有这个意愿去旅游，您这个旅游行业是不是比较好做呀？ 嗯， 结果他说，哎呀，大环境不景气呀，生意不好做。 怎么会呢？不是想出游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越来越好干才是吗？ 对，他是这么解释的哈，他说他之前主要的这个利润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从商务或者是公务游，比较小的这个规模，但是是定制的，然后这个团费相对来说比较高， 嗯， 但是习大大上台之后，整顿很多人就取消了 官员的钱好赚， 对对对， 老百姓的钱 取消了这一块。他说老百姓出游虽然是量大，但是利润是很低的，不过他也是比较乐观哈，他说随着下一步这个高端旅游、深度游还有个性旅游的发展，其实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好处的，就是说这样的话旅游业就会越来越回归到它本身服务的本质， 嗯， 是拼服务的质量，而不是靠以前那些去收一些购物的回扣呀这种旁门左道来赚钱。 嗯， 我的一个朋友其实在北京，他也是在旅游公司哈做总监，他呢现在呢我看他发朋友圈啊基本都在国外，反正都那种高端定制，反正我就问他，哎，这个， 哎，怎么个定法呀？ 就是 像他们定制， 他定制的话呢，是根据你的需求， 嗯， 就跟我们原来一样，比如我们十一旅游可能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攻略， 嗯， 他呢会帮你定个攻略， 嗯， 他前期呢会跟你来商量说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比如说你喜欢这种潜水，那就到最好的地方潜水， 嗯， 他会帮你安排，比如东南亚这一带啊，还是到这个印度洋那边啊， 嗯， 还是怎么样，他会安排， 嗯， 还有的人会选择。类似于像那整容游，他以前就是比如说去个韩国还是什么泰国， 嗯， 你可能就整一下，那其实正好十一这期间可以稍微恢复一下，回来之后变成大美人儿，那很有可能。还有一些呢就选择比如说像打高尔夫的， 嗯， 高尔夫的这些人他这个所谓的这个绿色鸦片啊，他就很多人就疯狂去打，那他们 就也非常的这个选择的地点也比较特殊， 嗯， 它这种油呢基本上收的团费就非常高了，它不可能那么低， 嗯啊，哎，这个说到哈，我觉得我有一段经历可以拿来分享， 嗯， 我也被人说了，他说你就去过那一次芬兰，就感觉芬兰是你家似的，老是在那炫耀我说这就是值得炫耀，这一次旅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 美，留下 很 美 可能就是盛伟讲的像是那种定制团， 嗯， 高端定制团，不过那个我们当作是媒体人的体验，所以呢是这个不花钱，但是我们享受到的服务啊和一些导游的一些讲解啊都是一级棒的。我想我们回过头来哈，我很有兴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嗯， 好，三里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到三里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小磊。 好，我继续来吹嘘一下我的这个八月份的所谓的宁静之旅。我觉得但凡是所谓的高端哈，它一定有一个听起来逼格很高的一个包装， 嗯， 我们这个呢就叫做你去芬兰体验当地的宁静，但是但凡有中国人出没的地方它就不可能有多宁静。你像我们一共是五六个，六个媒体人一行，这次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呢，去这个钓鱼，然后去原始森林，然后去这个离俄罗斯很近的一个湖泊， 嗯， 然后就是划船，然后呢还去这个采蘑菇，还去那个小岛上，就是他弄个那种木屋别墅，然后你就在里面想干嘛干嘛，就是放空也可以。然后它这 好童话的感觉， 哎，它芬兰它就是一个跟大自然非常亲近的这么一个地方。芬兰人他的性格比较害羞和腼腆，然后我觉得非常奇怪哈。我说按理来说，就感觉上外国人他是不是都应该是奔放的？他们说不是，他因为他们这个自然环境的问题哈，就是你必须在森林里面，你要保持非常安静，就是走路，你要静悄悄的，最好一点声音都不发出来，你才能保持自己这个不陷于危险。所以他是因为他们这个环境的问题，所以就造就他们的性格。就最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吧，就是接触到这种跟大自然有亲密接触的芬兰人，很有印象的是几个人，一个呢是他会弹一个芬兰那种民族乐器，就是一个传统乐器叫做坎特拉。那女儿非常漂亮，十七八岁，高中刚刚毕业。我们以为哈，她以后可能会学艺术。她说，我以后学兽医。然后兽医完了之后呢，她说我以后还是回到我们这个农场里面工作。但是她本身又会钢琴，又会坎特拉，英语也说得倍儿溜。还有一个老农夫，这个农夫呢就教我们怎么钓鱼。然后她说呢，她还会那个狩猎，就是那个猎熊，她都干过。然后他说他还会那个什么电工，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农活全部都干。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你别看就是好像在农村里面长大的，不管是小孩，刚才那个小姑娘，还是那个农夫，就这些人他不光有技能，而且还有非常这个浓厚的生活的品味。你就看他们家啊，真的是装点的就跟一个小博物馆一样，到处都是那种小细节，就充满了艺术感。他们芬兰不是很多木头吗，他们就砍完那些木头，在家里面自己弄个什么木雕啊之类的，画成什么猫头鹰啊， 嗯， 特别特别漂亮。 就是你这一趟去芬兰确实也是一种深度游， 嗯， 能够跟当地的芬兰人去接触，你才会有这么多细致的观察， 嗯， 有如此多的感受，觉得当地的文化和人文确实不一样， 嗯， 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多数的人出国旅游还是一种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到此一游， 嗯， 就是说我能把我的人跟后边的背景拍张照片就是我的目的，而且立马要发到朋友圈， 哦， 好像现在你在朋友圈上不发这种出境游的照片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没有，我看我的， 哎，这个真的是 我对，我的朋友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十五天， 嗯， 比如什么申根签证那种， 嗯， 一下子好多国，就七八个国家一起游。那我就是想这样游的话，其实一个国家才游一两天能玩的很明白， 都在路上很累的， 啊， 嗯。但现在你看出去玩的人哈，我觉得有几种特征， 嗯， 一种就是这种狂拍照型的， 嗯， 拍完了马上上朋友圈， 嗯，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狂购物型的， 嗯， 到了一个景点说哎呀赶紧走吧，拍完了我们赶紧去奥特莱斯吧，我要买东西去， 嗯， 就是你看在那些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那种小便利店， 嗯， 7-Eleven 这种小便利店，他都能说 嗯，别人上个厕所他能去花几百欧元、 嗯、 买个什么巧克力啊，买个打火机啊，就这种的、 嗯、 就觉得外国的东西就比中国好、 嗯、 还有一种就是吃货型的、 嗯、 他就是到了当地绝不吃中国的东西到处去吃当地的什么、 嗯、 那个买块披萨呀、啊，吃个冰激凌啊，就觉得哎，我享受到当地的文化、 嗯、 不过还有一些人这个绝不碰当地的食物只吃方便面出国之前箱子里塞的半箱子都是方便面 说起这个我其实有一个哥们儿就讲的他、 嗯、 我就问他我说你出国玩带那么多方便面干嘛他说这便宜啊 这好吃啊反正这样也省事儿啊随时都可以吃我说那你去当地不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他说哎呀、 嗯、 那太费钱了那多、 嗯、 多贵呀、啊、那吃一顿就1000多 但是他都有那钱出国游他干嘛就舍不得花那顿饭钱呢、 嗯、 一个是确实中国人的肠胃有的人不太习惯西方的奶油啊、 嗯、 奶酪啊那个他吃不惯就觉得还不如方便面、 嗯、 还有一些人他确实是攒了好久啊攒了点钱出去一游他舍不得吃确实西方吃的也蛮贵的所以吃方便面把钱省下来去购物 嗯， 这个是很重要、 哎。 我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会拿他的护照给我看，嗯、一看啪啪啪，全都是章啊。完之后想了、 嗯， 其实你看到那个世博会的时候，很多那个进不同场馆 对 盖个章嘛。 对对对对对 我说其实这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大家喜欢盖章、 嗯， 喜欢在这个自己的护照上盖满了不同国家的章。 但是盖完之后你也不会拿来翻，你炫耀给谁看呢？就是为了分享朋友圈。哎，我这次就是那个在芬兰隔壁那个爱沙尼亚那个国家也待了一天。 嗯 然后当时我们也中国人身上所有的毛病我们也都有比如说发朋友圈是这个、 嗯、 我们那个朋友呢他一下到那个任何一个我们要住的地方他第一件事就是你们那儿有 WiFi 吗你们然后别人就告诉他哦这个好然后你就发现吧就是一上到、上到网一拿到手机基本上就是停不了我说你看这个一个咖啡厅里边一个咖啡厅里边就咱们两个在玩手机为什么会这样他说那咱们跟谁聊什么呢我说你是跟我也不太熟是吧就是大家就不是很热衷于跟对面的人聊天真的是那个咖啡馆是爱沙尼亚那个塔林古城他们首都叫塔林最古老的一个咖啡馆你就环顾一周没有一个人在玩手机都是非常认真的在跟对面的朋友对面的家人在聊天或者就是安静的看书要不然就是看窗外的美景没有人像中国人一样就是有这么深重的一个手机病脱了手机根本就不行我就说这次旅程哈、啊，不是让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review 吗就是你要给他们提建议就将来我们试玩之后以后怎么样推到那个中国市场里面去然后其实我们自己是那种静不下来的人但是后来就给他们建议说你们以后啊一定要把这个规矩说清楚就是说你们知道中国人特别爱拍照特别爱说话就是呢你要前面把那个向导要说清楚了比如说好我们去到一个森林里面大家呢就是在前面一段路的时候你们可以拍照之后呢就把所有的什么手机啊照相机全部关闭就安安静静的走路观察森林的一切要把这个东西大家先说好规矩然后再或者呢就是你先让大家参观完了之后呢再告诉大家好现在一切都是放松了大家可以拍照再或者你就随团弄一个什么摄影师之类的帮大家拍就是你想要是团里人多了的话这个人拍完底下那个人还说再拍一张其实拍的不是一样的你只要一个人拍可能也差不多 嗯， 我就觉得这个你真的是要高端团这个细节上它可以有很多琢磨的地方 其实我们也经常听到媒体各种报道哈、 嗯、 说国人这个旅行团出去各种不文明现象在细节上丢了人很多情况下他们确实是无意识的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前两天不是还说那个习大大去马尔代夫的时候就说 少吃方便面、 哎、对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啊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啊少吃方便面呀、啊，不要碰人的破坏人的珊瑚礁啊！就这些很细节的东西，还要习大大那么高级别的人来提醒，我就特别的 shame 的哈。你像我们小时候在学校里教育，就是说你要做什么四有新人，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是这样吗？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说什么样的叫做有纪律。什么样的是这个有道德的就是很多的细节我们在学校里根本就没教所以你让这些人出去之后他可能确实是一个无意识的情况下 其实你别说别人嫌弃了有的时候我自己的时候都嫌弃自己的同胞们因为上次我记得我去泰国的时候赶上了我跟中国大妈团就是我自己啊自己是我自由行但我坐那趟飞机偏偏是跟中国大妈一起坐很多这个大妈一在 飞机上跳广场舞吗 没有飞机上狂唱歌你知道 一起唱歌，一起看完，一起就嗨呀、 嗯！ 你说还有人打扑克的， 嗯， 嗑瓜子儿的、 啊， 当时我就看了说飞机嗑瓜子儿， 完全就旁若无人， 对，已经颠覆了我的想象。 嗯、 下了飞机之后，能想尽快的跟他们脱离开这个分界线，赶紧往那边跑。那个明显的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海关或检查人员，他对他们态度哎就有点不耐烦。其实能感觉到就是他们觉得很新奇，我也可以理解他那份新奇啊，出境游的那种感觉。但是你这份太闹腾的感觉，让当地人真的是觉得啊。真的素质稍微差了。 哎，我上午还问了这个岳淼先生，他从业这么多年，有没有带着团出去觉得因为团员的表现自己觉得尴尬的时候，他说挺多的，而且即使是领队的提醒他们，很多情况下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而且我问他为什么，他也是根据他的观察给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原因，要不我们听一下。 好。 有些事情呢，不是说他们故意的去这样去做，而是在长期的生活过程当中，这些做法、这些行为已经非常非常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因为他在常年的生活过程当中，他已经养成这种习惯，他不可能马上他头脑里边的意识让他改掉，他就可以改掉的。 嗯， 当然做出了这些事情以后，回头想想，他也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这种事情呢，让他改，他很难很难去去除掉。你比如说、 嗯、 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走在西方的这个红绿灯下边过马路的时候，对面是洋人在过马路，这面呢是我们过马路，在迎面过去的时候呢，突然队伍里有一个人就冲着斑马线吐了一口痰，正好吐到人家正面迎过来的一个人的脚前面。 嗯， 可能这种行为呢，如果在我们国内呢，在人员非常这个拥挤的街道上，可能谁也不会太注意他。但是呢，在西方，在尤其国外非常显眼的公众场合，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去做的话，就会把我们整体的民族的形象，我们国家的形象有一种很强烈的负面影响。这种事情的产生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嗯， 我们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我们国家政府对教育上的整体投入、整体重视程度，直接就导致了我们的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上。 好，这个岳淼讲的哈，这个例子哈，非常的鲜活生动。我想起来，我老家就是有几个叔叔吧，应该是很早年的时候来香港玩，他们当时呢也没坐过地铁，然后更加不知道怎么去买地铁票，然后买完之后呢也不知道怎么插进去。最后呢，他说他那个前面不是有一个横杠嘛，就横在那儿，你必须拍完那个卡，他会自动弹开你进去。他说我怎么弄也弄不开，他最后怎么办呢？他就从底下钻过去了。哎，但是你想想，这个是很多年以前，他后来说，后来我这个出国次数多了，就是我出境又多了之后，我再也不会犯这样的毛病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哈，是因为你出去的机会太少了，你能够见识的机会太少了，所以现在可能也不必去笑话谁，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我觉得哈。好，这个三联话新闻我们再稍微休息休息，接着这个旅游的话题。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尚伟， 我是小磊。 嗯，我刚才讲了很多这个出境游、出国游哈，如果是回到这个国内的旅游线路的话，也是很多这个老百姓觉得不满意的。你逢年就是这个大节大假的时候，票价都会上涨，而且上涨的非常不合理。你不光是门票涨了，你可能进去一些景区里面的它各种小的兜售点，它越来越多，就是让人这个旅游体验会非常的不舒服。这也是很多香港人啊，为什么愿意直接出国游，而不会选择去大陆有的一个原因，除非它便宜，特别便宜才去。 但是对很多中国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 现在还达不到能够出境游的这个层次。 嗯， 很多人连北京都没有去过，所以在国内游的还是占大多数。嗯、但是你到了旅游景区一看，哇，一到过节趁火打劫，这个景区的门票又涨了那么多。嗯、我也听到有一些学者说，这个不应该走上这种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的这样一个旅游发展的道路上去。门票只是小钱，景区应该依靠一些旅游啊，依靠一些比如说饮食啊、住宿啊、纪念品啊，这样来拉动经济增长。不过这种现象吧，其实我也同意也不同意了。 嗯， 其实说到这个门票，我就在想，有的时候我去看到那个门票的时候，也会觉得啊，那我十一去真太不值了，有的时候翻了五倍。你说平时吧， 人还多， 对，人还多，而且其实你会发现啊，之前的时候，在五一或者十一的国家呢，会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都基本上 免费， 免费的，这一免费， 人越多 就大了，事儿就大了。你会发现很多在这个基本上第一天都在这高速公路上来遛狗啊，吃方便面啊，基本上瘫痪了，就跟大停车场一样的感觉。你到第二天吧，一去了看那个门票啊，就涨得特别夸张，你自己想，哎呀，那。都来了，那就去进去吧。进完之后呢，有一点这个坑的感觉，被坑的感觉。那其实你说门票涨不涨啊？其实今年其实出现两种局面，要么就是涨，要么就是免。那两极分化的一种状态，其实我觉得对市场来说都不是一种特别健康的一状态。你说涨的话，的确符合市场的需求，那进去的人少了。但是你说完全免掉，又一大堆人进去，那你说是看风景还是看人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门票到底涨还是免，这个不应该由行政力量来干涉，这完全可以市场调节嘛。你人多了，来消费的多了，我自然可以上涨门票，那有的人觉得贵，我就不来了。你如果完全免费蜂拥而入，反倒是一个很多的这个负面的效应。其实在西方国家也没有说是非得要景区的门票就政府要限制有一个什么上额，就是我记得我去玩的时候，像那些私人的哈，这个私营的一些景点，比如说像环球影城，洛杉矶的环球影城，这个基本上到 LA 去的人都会到必一定要到此一游。像那些什么海洋公园，就是说这些私营的地方门票也是至少是80美金，100多非常正常。他们这个门票收入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的来源。而且我还记得去那个大峡谷那个空中走廊那块叫 Skywalk。那个地方是政府包给印第安人来运营，门票死贵死贵的，而且还不允许你个人照相，必须由他们的工作人员照相，完了之后你再去买，一张相片几十美金，也存在一些所谓的垄断呀，所谓我们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啊。但是他们就是在那样的资本主义的模式下，你就是靠市场调节嘛。你不愿意来好了，你不要来。不过他们的国家这个公立的景点，比如说一些黄石公园呀、林肯纪念堂呀、自由女神这种地方，因为是公家的嘛，它的门票就很便宜，还是有很便宜。不过也有问题，就是我还记得2013年11月的时候，本来是黄金周，很多人兴冲冲的跑去玩，结果关门了，就是因为当年奥巴马这个 政府倒关门， 对那个预算当年没有通过。所以财政拨款没有到位，所以公立的景区也都关门了，各有利弊吧。 哎，你倒是看现在的一些国内的景区哈，人家就说其实你最根本呀倒不是票价，而是这个人数，很多城市都觉得其实是被游客毁了的。你看凤凰古城还有什么华山，基本上每年这个大假来临必定会爆出很多的负面新闻。那有人就说其实是因为啊，就国内打工仔他们要落实这个有薪假期太难了，非得要到十一五一或者春节长假的时候才可以去。你说如果错开这个大家一年有个10天的年假，你看香港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你不会出现说香港人在哪扎堆，大家把那个什么，你像那海边什么的，就跟煮饺子似的，香港很少见，大部分也是这个内地游客来了之后才显得到处都是爆满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香港它的这个有薪假期落实得很好，你雇主他不会有任何的理由，除非你是非常特殊的工作岗位啊，这个假期可能休起假来比较麻烦，但一般劳工法规定的你至少有7天的假期嘛，就这个假期你跟其他的公众假期一拼拼凑凑，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就拼成一个长假，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自由的一个事。 这个其实在国内其实我们也希望它就是在假日办取消之后可能会尽快的落实这样的一个政策，但是其实在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人可能也不愿意跟，或者不想跟，或者不好意思跟这个老板来请这个假。 为什么呢？法律如果规定的话为什么不好意思？ 所以现在就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现在你说一起放假的话呢，大家又不愿意出去，现在一看都是人， 那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网友啊或者朋友，他们都选择去那种人少的地方，都在寻觅一些比如说类似于什么野山呐、啊、野海啊这样去玩、其实也是来去应对这样一个。 我知道这么一种情况哈，我不知道典不典型，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在湖南做媒体，他说他平常也不用打卡，就是大概有活的时候他就去。然后呢我说那你有什么年假吗？他说从来没有，可能有但是我从来没休过。我说这是为什么？他说老板说了，你平常也不打卡，你平常不是就是一直是玩的状态吗？你还要拿什么假出去？而且你干媒体你就应该24小时一年365天，除了这个过年你都得随时待命。所以你想有的时候啊，这个有薪假期为什么放不了？他也不是那么单纯说打工仔一定是被剥削一个地位，你有可能平常他就是那种吊儿郎当的。他说我都不好意思申请什么年假，因为看上去我没活干的时候我每天都在放年假。 这个是个别的情况哈，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在这个领域，一个是慢慢的人们的观念也在转变，另一个确实需要一些行政啊法律的强制性的规定，确实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要不然雇主的话，因为你现在毕竟是一个还是属于雇主处于优势地位的这样一个情境，那很可能就会剥削你。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那个老板啊先去感受一下，如果不是这个国庆假期出游，他是什么样的感觉，他也许就能考虑到这个员工的感受了。我记得有一次一段时间我第一次选择了国庆期间去乌镇，当时我觉得哎这个宁静的地方彻底 真的是人多和人少，它完全是两个感觉。 所以我去了乌镇3次，第二次呢赶上了初雪。反正我那段时间是没有人的，我去客栈非常便宜。 对， 而且呢我晚上的时候一个人走在那个巷子里面，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还可以看到初雪下降下来，同时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类似于一个书屋，但是它不开门哈。到那个里面的时候，对，古色古香，进去之后，我进去之后感觉自己完全很宁静，而且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出游，就觉得那样的话也免去跟别人说话，也免去玩手机，直接手机关掉。其实你那样的一个感受的话，你就会觉得这才是旅游， 这才是旅游。 对， 所以说白了还是要推行带薪休假，大家分散开。这种集中的休假既火了那些景区本身的自然的环境，同时也火了其实你的这个旅游的行程，大家都没有是赢家。 是我们说这个旅行的意义哈，就是要永远在路上。这个你总是会找到一个新的自己，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探索和发现。好，那么今天是11长假的第一天，也祝各位这个假期过得愉快，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盛维， 我是小磊， 拜拜。